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2013年还没有过去，我已经开始怀念他了。每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各个媒体哈都是忙不迭的在评选本年度的，不管是关键字啊，还是关键词啊，或者说关键的人物啊，这个年底吃吃喝喝。另外呢，就是忙着要颁奖。那在内地可以说是语文当中享有权威地位的这么一本杂志，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专门纠正，不是咬文嚼字哈，这个是咬。咬文嚼字，咬文嚼字这本杂志呢，就是评出了 杂志、 杂志 这本杂志啊， 这本杂志评出了2013年的这个十大热词啊，热词。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热词当中能够同意多少？排在第一位的，哎，中国梦之后呢，就是这个光盘，还有这个土豪、女汉子、逆袭、倒逼、点赞哈、啊、等等等等。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注意到的呢，还有比如说网络上的这个微叉叉，还有大 V 呀、奇葩呀这样的字。可以说把这个中国梦排在第一个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预料得到。这个去年其实咱们在去年差不多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去年年初的这个南方周末的这个事情，其实掰扯了半天，争来争去，不就是为了一个梦字到底要不要上榜？所以真的嘛，你看争了一年有什么可争的呢？到头来最后中国梦还是给你排在了第一位 啊。其实你看这十大流行语哈，咱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它，就是正能量。这十大词的共同特征 也不见得，大 V 你看就不是正能量。 这个正能量， 你看 正能量 是 2012年的热词 是吧？ 对， 可以用2012年的词来总结今年咬文嚼字版的十大流行语。你看， 你是特意要说咬文 是咬文嚼字还是咬文嚼字？ 他只在咀嚼的时候念嚼。 好好，哎，你看之前其实大家期待的什么喜大普奔呐、不明觉厉呀，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也该上个榜？他发现呢，没有。后来我就看网上说会不会有人接受采访，透露一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标准和原则哈。 是啊， 原来还真是他们给了四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流行度，你不仅仅是在网络上，刚才我们说的那几大呢，基本上是网络流行语。 是， 网络上还不完全就可以上榜，还要包括在纸质媒体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治愈系啊，这个其实在网上也很流行的这个词吧，但是今年在纸媒上，对于这个杂志就说呢没那么流行。第二个就是合法性，就不说不合语法和表意不明的词，比如说什么人间不拆呀、不明觉厉呀什么的，它基本上也是 就是以还是要代表一点这个咬文嚼字这本汉语权威的这么一个地位。 接着呢有一点说我火丹，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进入？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他说是不太雅。 哎， 这个 是最让我惊呆的一条解释。 这跟去年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屌丝应该要上榜， 这个哈我还是长见识了。有专家说为什么我火呆没有办法入榜啊？这个不雅到底不雅在哪里？我 他一个是不雅，一个也不符合语法吧？ 不管这个，他说这个不雅，我觉得非常让我震惊啊！说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他说，专家认为这里我的小伙伴暗指是这个男性的，咱们说小弟弟这种感觉。哎呦，我说这个 专家想的好多， 这专家有点想的太多了，我们都没有想到。 但是他们说这些，他们都是经过考证的，就是考证过来源。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专家呢？ 我说在茫茫的网络语言当中，这都能考出个源头是吧？ 就像当年这个冯小刚说屌丝屌丝不雅，他自己考证出来这个意思是把大家都给震惊了，说我们就没有想到有这么个意思。 本来还有什么摊上大事儿啊，什么中国好叉叉呀这种，他们觉得不行，因为不够创新，就这个叫了很多年了。 所以吧，你看这个评出来的这些词儿哈，你会觉得跟我们 怎么说呢，至少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我每天可能花在网络上的这个时间比较多，跟我认为那些真正应该是上榜到最热的年度词的这个词汇之间还有一些距离。嗯， 对，所以你看你平时如果你是以网络作为你主要的一个获取 战场 的平台的话，那我想可能是因为今年咬文嚼字他已经先发布了这个流行语，然后这个新浪也坐不住了啊，立刻就微话题也发了一个2013影响我们的这个流行语，它的可能就更符合大家心目中的 这个 时代。 这个你说说，我想听讲。 第一个是土豪，当然它这个来源都是因为新浪的微博，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到在右侧它有一些这个有 tag 的，就是他们的话题，实际上很明显是新浪微博在引领你去讨论它这个热议的话题，所以呢，它全部都是这个根据话题来的。土豪就是它的话题就是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个话题。然后第二个是和气疗，就是为什么 放弃治疗。 这个是有一系列的图片啊，就是讲这个为什么放弃治疗的，大家可能也都看过这种动图。第三个是带我长发及腰，长发及腰， 娶我可好？ 第四个就是大家说的我火呆了 啊， 他的这个 我和我的小朋友，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全句是什么。 然后第五个就是泪绝不爱，然后他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感觉不会再爱了，然后呢第六个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 找不着了， 有的太多了，因为第六个是作死 啊，不做就不会死， 作死就不会死 啊，不作死就不会死。 第七个我确实觉得这个应该是也应该咬文嚼字应该选上的，就是高大上 啊， 高端大气上档次。 对， 因为去年，不过这个就有点可能跟去年这个高富帅有点重了，因为去年有高富帅在上榜嘛。然后第八个就是人间不拆，这大家刚才也说过了。 是 第九个就是这是人干的事儿嘛？ 这个 我其实觉得好像没 有很热，我也觉得是。然后第十个就是石动燃具， 石动燃具哈。所以你看、这个， 石动燃具什么意思来着？ 十分感动， 但是 拒绝 了、 然而还是拒绝。 是一个高校里面，对，高校里面有一个男生，然后呢写了很长的是小说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很多好几万字好像，然后去追求这个女生，这个女生看完之后非常感动，但是还是拒绝了。 对，你看这个新浪的这些词儿吧，它每个出来以后，你要我估计要找咬文嚼字的这些专家们，你还得花很多时间来解释。 要考证源头， 对，你得解释这个词是从哪出来的，然后把这个故事，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故事，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张图片，对不对？你得把这个图片再得重新还原到当时的这个语境。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最近几年每年到年终的时候都大家搞这种热词啊，或者说追求一个所谓的权威性，比如说日本有一个清水大和尚，这个和尚是号称比较权威的，基本上每个全国全日本人都相信他写的那一个汉字。 对对对， 但是在中文的这个，因为日本人的这个汉语的这个使用的规则跟我们不太一样哈，他们可能这个用一个单字的场合不太一样，但是在中国是不是还有这么一个机构，它能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权威性，比如说像咬文嚼字的，咱们在考证很多语法的时候会这个认为它是权威的这么一本杂志，它发布的这个热词真的能够反映说在这一年当中中国社会大家真正关心的这些问题，或者说我们最真正最热的这些话题。进一步想，我们真的有那些所谓的年度关键字，这个年度关键字它又是怎么给产生的，这里面又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好，今天三地化新闻咱们来掰扯掰扯，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待会儿来聊聊，你看这个台湾的这个词啊，跟大陆的词这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台湾的词是什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年度最代表这个一个地方特点的汉字啊，或者说是一个词。那在内地的咬文嚼字杂志呢就公布了在中国的十大热词当中，中国梦啊 不出意料的排在了第一位。那在十大入选的汉字当中，除了中国梦之外，还有光盘，还有点赞，还有这个微啊，微博的微，大 V 和奇葩这样的，哎，跟网络沾上一点边的这些词语。那在台湾呢，今年的年度代表汉字是什么呢？哎，是假，真假的假。很多人都说这个台湾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在政治层面，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这个官说的事情，到最后不了了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也不知道。更有体会的就是这个食品的这个危机，台湾的小吃啊非常的有名，结果呢今年就连续不断的爆出来各种这个假的食品啊，这个从奶啊到这个街头的面包啊，或者说这种小吃啊丸子啊，哎，都出了这个食品的危机哈。以前觉得像这种毒食品是大陆特有的专利，现在发现海峡两岸真是心连心啊。那台湾今年就选了假字，哎，我倒是觉得这个很好奇啊，你看这个在很多别的地方啊，这个选字呢经常容易选出来这种大家会普遍认为比较负能量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中国大陆呢这边选呢好像就没有看出来这样的词，是因为真的没有呢，还是因为他选不上？ 我觉得是评选机制的问题。你看这个假字是全部是网友来评票选的嘛，它是一个投票的。然后呢咬文嚼字它的这个选举过程是一堆专家来选出来的。然后我之前也有查过，两岸三地的话香港它是不会有一个关键字的代表，香港每年的标准就是 Google 跟雅虎的搜索排行。对，然后好像像香港就没有其他，要么就是这个网香港的网络大典，它有每年会有一个网络的流行词的这样的一个排行。其实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像咬文嚼字或者说是台湾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的评选。 新加坡我知道是联合早报每年搞一个评选，然后日本基本上就看这位清水大和尚就看他那毛笔写出来什么字。所以你看这个评选机制哈，基本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我注意到在有一个另外有个评选叫做海峡两岸关键字哈，评出来是一个叫进步的进字。这个字很有意思。他是谁写的呢？是海基会的董事长林中森推荐的。他这个我看新闻报道里面说，林中森说，我想了很久啊，我最后觉得进步的进字很能够体现海峡两岸在这一年关系的这种，我想是进步啊，或者说发展的这种关系。然后呢新闻当中还写这个活动是谁主办的，新浪网这个旺报啊，台湾的旺报，还有这个海西城报哈，应该是这个福建的一个报纸，三家媒体。然后也有投票，说大概有将近40万的这个网友投票，但是我是觉得以一般网友的这个水准来说的话，很难投出这个镜子来，如果说他不是唯一的候选人的话。所以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你看这种所谓的评选啊，大家也不要把它太认真哈，这种所谓的这个投票大家也就看看也就算了，特别是网络投票更加不靠谱。 你会看到这今年的十大流行语哈，最后不是还给了一些相当于是颁奖词的感觉哈，就是包括你讲为什么是中国梦，因为首先这也跟它的出现的时间是有关系，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最早，所以久而久之可能也算起来时间也最长。一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听到从央视新闻联播的时候开始，节约粮食啊，从我做起啊，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所谓的光盘行动嘛。之后你看他为什么说评上了倒逼和逆袭哈？原来倒逼呢，它是经济领域当中的货币供给的一个倒逼的机制。逆袭呢，说的是新事物冲击取代旧事物，后浪推前浪，表达一种 逆袭。其实是一个来源于日本漫画的一个词，逆袭的意思应该是反击。 反击， 对，这个我有印象，我之前看高达漫画的时候有看到谁的逆袭就是反击啊。 所以咬文嚼字他说觉得这是表达一种百折不挠奋发图强充满正能量的精神。所以就说嘛，你看这十大的你不管是最后是用在什么地方最大篇幅，他都会给你总结出一个正能量的基调， 充满了一股宣传部门的味道。 实际上这个逆袭我觉得大家会用到，比方说屌丝逆袭成功啊什么的时候，大家 是一种穷人乍富的心态，根本就不 是。你就包括倒逼这个词儿，咱们做了一年的话题之后也会发现，什么时候咱们说倒逼说的最多，一般是说反腐败的 出问题的时候才倒逼呢。 是没有办法，本来是从上而下，但是没有办法，现实当中是从下而下。 以前倒逼的通常使用的语境就是说，你上头再不改，底下就要乱了，你这个是倒逼改革。 之前倒逼也热过一次，就是这个自贸区的时候，有很多的专家会说，这自贸区是用开放倒逼改革这样的一种说法。 所以你就看这个里面还是中国语文的一种分裂哈，所谓的这个宣传部门的语文和民间的语文是处于两个平行世界的宇宙，就好像专家没有办法理解我火呆这种缩略语，他专家认为这个既不合语法又低俗，包括这个代表文化精英人士的，比如说冯小刚导演，现在要指导春晚了吧，他就看不起屌丝这样的词儿，但是这样的词儿在这个普罗大众中间有巨大的这个市场和影响力， 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个咬文嚼字它已经在进步了，至少今年我们看到了奇葩呀，然后逆袭啊，土豪啊，女汉子这些 还算 是比较我跟网络沾边的，因为咬文嚼字它的这个十大流行语它第一年发布是2008年的时候，可是看看2008年那些词里面就网络的就更少，它有山寨、雷，然后还有河是作为这个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词然后上榜的然后不抛弃不放弃，这是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一个词，也很正能量哦。然后口红效应，然后拐点，然后宅男宅女，宅男宅女，然后是不折腾，不折腾是这个胡锦涛当时的工商总书记说的话，然后是《非诚勿扰》。你相比较2008年跟这个2013年来比较，2013年已经是很大的 这个它有一个过程，最早可能只能仅限于报纸、平面媒体，而且很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来的。现在后来呢，就往电视上转移。这个主要你看开始有电视剧的词了，现在不可能有电视剧的词儿，都你起码也得是要网络上的词儿才可以。你看这个话语的这个权利其实是一点一点一点，你再靠它拽着就把它拽过来了。 所以有时候你真是感觉像你讲的一个分裂的感觉哈，就是民众跟我们所说的严肃媒体和官方媒体，大家使用是两套不同的。 好像都说的是中文，但说的不是同一种中文。 在网络上，大家通常是一种狂欢式的用法，但是你在官媒，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央视做主持人，他叫徐卓阳，就主持晚间那个新闻节目。他不是一上电视的时候，其实挺多人都骂他，你知道吗？就说他那张脸长得像马云啊什么的 马云怎么了 然后呢 不好脸 他就自己上电视的第一天就说我是什么央视最屌丝的男主播之类的，他就用了屌丝这个词儿。 他在央视上说的， 央视说出来了，他说最屌丝的男主播，结果第二天 央视的红色电话机就响了， 很多报纸就以这个为标题，说什么什么接某某著名大主持的班啊，什么邱启明之类的，说自称是最屌丝的男主播，就是说怎么屌丝这个词可以在央视出现。后来呢估计他自己在微博里面就透露出似乎也是受到一些压力，觉得你是堂堂央视的男主持人， 是啊， 怎么能用这么不严肃的不雅的词语呢？但是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发现在央视也挺多人说了 啊， 他就自己就感觉到这是一种言论的放开，他说这些用词上你都能感觉到尺度的放开。 哎呀， 庶民的胜利 是胜利了，说一个屌丝就不得了哈。但是你就看这个东西，是你如果所谓正统的语文不吸纳民间语文的这些能力，你最后只有可能就是被抛弃。 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分分场合，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到南方周末他们用了喜大普奔作为标题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有一种 嘀咕，你觉得这个语法有问题？ 这个、适合吗？就是你并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活跃在网络上。如果说我没有在非常频繁的使用网络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我确实不知道是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它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你说有的时候严肃媒体的话，他还是要把好这个基本的语言规范，就是说从词义啊，从语义方面的考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条底线的。 但是你这个说到语文规范哈，我一直也很困惑这个事情。比如说，到底有没有一个语文规范，或者说这个语文它究竟要不要设规范？你说语文规范，白话文，咱们搞白话文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语文规范给颠覆了。咱们现在的采用的这个语文已经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产物，而且你在香港或者说看有的时候看台湾的报纸，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语文绝对都是体育老师教的。这个且不说这个标点符号哈，标点符号，这个台湾的已经成为一个就是习惯了，不管是怎么说文化人还是普通人，他写字了这个基本上是 不会考虑分段的问题，一句话单独成段，单独成段这个非常常见。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大量的 Facebook 的讨论，所有 Facebook 脸书上发邮件的这个习惯都是一行一行的，这个以语文的这个标准来说，你这段落大意得相近的成为一段啊，开头还得空两格啊，或者说有些标点符号的用法，这完全是不规范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语文存在的形态，你应不应该承认它？这就是未来的汉字的一种形式。 对，我其实比较认为的是，这个东西如果它是时间会考验一切，如果说这个语文的固定的发展和现在的事实就让它往那个方向发展的话，而且比方说这个就拿流行语来说，有一些词可能只是当年热，热过之后就过了。 对， 那如果这个词经历了4-5年之后，大家还是会很常用。比方说我们刚才说2008年这个雷字，应该来讲大家现在还是会说。然后山寨，大家现在当说什么东西是很仿冒的时候，就已经用山寨来代替这个词，对不 对？ 那我觉得这种词就是活下来的，而且经历过时间的考验，它就应该成为我们新的一种用词。我觉得这是语言发展必须的。比方说， 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有些媒体或者有些大家，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这些他是有一种典范的作用。 哎， 就大家会跟着他们，他们怎么用，我们也怎么用。 英文编字典，这个人家比如说每年英文字典都说，哎，今年收什么新词儿 啊？大家经常会讨论成为新闻的，比如中国大妈这个词儿进入。新词，我看了一下人家是怎么考虑的这个英语字典的编辑，他们首先要去找这个语言最早从哪儿出来的，那当然越早越好。你这个如果说出现的这个越久远哈，通常来说说明它经历的时间考验比较长，到现在还能够就大家来使用。而且呢往往是能够说比较找到比较经典的出处，比如说莎士比亚曾经用过这个词儿啊，那这个可能就比较厉害。但是这个东西呢也不一定靠谱哈。我就想到一个例子，这个鲁迅先生经常写白字，比如说这个茶，鲁迅先生自己说这个闰土说拿那个叉子去插那个小动物，这个我想所有的小学生都有印象的，那个就是左边是反犬旁，右边是 一个 检查的查、这个说是读茶是形容一种动物，这个词是字典里是没有的。鲁迅自己也在后记里边说这个词是他自己造的，那你就是有水平。 这个在历史长河当中以讹传讹了，最后也就这么定下来了。 哎，这就是可以有。 但是你又看到现在有些媒体呢，他也不完全说是以讹传讹的这样一个出发点，他可能就是为了赶时髦。我在想，你说趁着网络上这么一热，他这么一用喜大普奔，大家感觉到亲切。但是实际上你说真正从你标题的这个角度来说，能够多大的准确的表达你的意思吗？或者说你换一个别的词就不能表达吗？这不会。我就感觉他的那种心态上，他就是也是赶这样一种潮流。其实你看那个咬文嚼字，我觉得如果说在语言规范上哈，有这么一个权威的杂志存在是很有意义的。就他们还干过一件事儿，是给真正是名家大师 挑语， 你们 挑毛 病 哈。 不是号称什么雨林的啄木鸟吗？当时他们就给那一系列的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作家，阿来啊，什么莫言呐、贾平凹呀，给你们挑字儿。而且大家不是说你怎么给我挑毛病的，说非常欢迎，挑完之后告诉我，我下次再版的时候我一定把它改完了，我再出版。还有一次他们就是挑，当时是韩寒和方舟子，是著名的博主，他们就看他们的博客。所以他们这个出发点我在想一定是有影响力的，而且是有一定示范作用的。就这些头你不能给带歪了。但发现呢，说方舟子这个人非常严谨，最后咬文嚼字给他的评价是，他尽管说是当年福建省的文科状元哈，但是有 方舟子是生物学博士吧， 是福建省的文科状元，但是他有着非常严谨的理科生的思维方法。 现在就是一个理科生 这当然是咬文嚼字给他的评价哈，说但是他有一些错误，比如说嵇康的嵇他写错了，就换成另外一个别字儿。说韩寒呢也是挺用法非常的精妙哈，很多用词他非常灵活，但是比如说用什么汹涌啊，放在一个地方，他说这个跟前面那个词语呢，这个语境上不是非常的准确啊，他也是给你看得非常仔细。但是你说如果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他不是笼统的说你这篇文章有一个什么不足点，他是一点一点告诉你说你错在什么地方。对于作家来说，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毕业的一个过程吧。 是，这个对作家来说，我想他应该欢迎这个事情哈。 对，但我就想到之前韩寒有一篇文章就写到我们的这个语文教育多么变态，就是有一个读者去寄给他一 篇他们的阅读题，然后呢里面就有这个填字，就是说这个韩寒的原文写的是什么、这个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居然跟竟然，然后韩寒说我也不记得我当时写的是什么居然跟竟然有差别吗 是啊，这个每一个语文当中啊，我印象很深的，比如说法国的有一个专门的文字委员会哈，就扮演的就是类似咱们咬文嚼字这样的作用，每年审定法语当中的外来词哈，怎么样把这个外来词给它法语化，比如说咱们常说的 email、这个现在你中文当中说电子邮件或者 email 基本上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概念哈，但是法语它人家很少很少说英文的这个 email 这个词，他一定用法文把你这个 email 的意思解释，就是电子的邮件，这样给你说一遍。哎，真的，人家就干这个事儿。比如说中央台今年不是干了一个汉字英雄嘛？我当时觉得这个节目特别有古风，就是特别有意思，但是不一定能够特别火。就找一些这个小学生上来，这个因为现在大家都打中学生，对，现在大家都打字了嘛，所以提笔忘字其实挺常见的，所以说来考验一下大家会写这个词儿，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哈。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这个会写的字儿只能是越来越少。 但是那个节目你看完之后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字你也就在比赛上认识它这么一回，你认识完了之后会写这么一回之后，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用到了。 哎，真是哈，这个有的时候你在想哈，这个语文哈，小学的时候学的这些语文，现在能够用到的很多的这个观念，都是在被不断的被网络在颠覆啊！我到后面我是觉得我抱一种开放的心态，我觉得只要我明白这个意思，我通常也不会为难人家说你这个写的不好啊怎么样的，但是自己写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要求的。好，三里花新闻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先待会儿再回来接着聊今年的这个各地的热词和新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个在评选年度汉字这件事情上哈，恐怕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很难复制这个咱们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我还印象特别深的，今年已经没有了，之前朝日新闻的这个微博搞每日的一个汉字，哇，这个是非常的精彩，就每天给出一个汉字 拆字 啊，就是拆字，然后或者通过一些象声啊，或者说象形啊，或者说有一些反正特别的设计啊，我当时就特别感慨说这个汉字原来还有这么奇妙的功能。 它就是用着一个字来说今天的新闻事件 啊，对，这一个字它里面这个 最厉害的 是有乾坤， 非常广阔的联想空间， 真是， 就是你还得有相当的智商和知识面，你才能够想得到它中间的精髓。 而且这真是特别特别妙。所以说你看这一个汉字哈，在华文的地区，你看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大陆哈，都搞这个活动。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一年12个月365天这么多事情，要用一个汉字真的能够概括得了吗？或者说你就算10个词乃至100个词，你真的就能够把这一年就给说明白了吗？大家现在我们很纠结说啊，这个今年这一个字到底能不能够代表呢？比如说中国梦，它这个梦字到底能不能够代表这一年的中国呢？这是一种很焦虑的一种心态啊。一年过了这么长时间，发生这么多事情，其实每个人花在每件事情上注意力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但是我现在又在年终的时候，我希望用一个字就能够把它说明白。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种挺可悲的一种尝试，你明知道做不到，但是你非得用一个字把它说明白，好像就觉得我这一年白过了。其实啊，很多人我估计这一年是白过了，这个白过了，但是你得找从这一个字里面找到一点自我安慰。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还有刚才樊素说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像对于这十大流行语，然后樊素就说到一个它到底是不是够热的一个问题。但我也时常在反思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因为常常是使用网络的一群人，那但是我们 能代表这个社会的全部吗？ 是是。 我们暂且不说，比方说那些资讯极为闭塞的偏远山村里的人， 嗯， 我们不说他们，就说城市里的人群，我们是全部吗？ 嗯， 我们这些天天泡在网上的人，我们是全部吗？我们也不是全部。 嗯， 但是我觉得咬文嚼字他做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好处是说，嗯，比方说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人，可能他们的主要获取讯息的途径还是传统媒体的人， 嗯， 那他们可能会觉得本来是他们也很希望可以去跟这个社会接上轨， 嗯， 他们也许对于这些热词里面的很多他们都不知道的， 啊， 但是他们通过看到这个咬文嚼字评选出来的十大热词，他们至少知道，哎，今年好像流行这些词，我可以去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可以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嗯，这个流行就是永远让你追赶的一个东西。 而且可能很多人看完之后，他会发现一定会有一些漏网的，比如说在我心中今年你说有一个词儿怎么能绕得过呢？霾 啊， 雾霾的霾，这怎么绕得过呢？从年头到年尾，而且中间几次高潮，最后也不仅仅是华北那几个大城市了， 高潮不断 了，你说整个大半个中国， 嗯， 你都是被埋葬，这个词儿绕得过吗？ 你那个可能属于是今年的关键词， 嗯， 啊，我觉得可能意思是不太一样。 是是，为什么不太一样？关键词 好像也是啊，嗯，所以我觉得这关键词应该是在我心里可能是今年要探讨的十件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是议论的焦点， 啊， 然后跟这个流行 公共事件了， 对 就变 成了， 啊，对，那你对啊，那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从政治上来讲，改革这个词竟然没有出现在这个十个热词里面， 审判居然也没有出现， 对啊，是，所以要真的，我觉得现实一点来讲，我们不可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今年的全部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所有重要的事情，不管这个汉字它能够有多大的想象力，你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只能够说通过设定这种年度的汉字啊、热词啊，是一种怎么说呢，来把大家的这个议程啊，或者说把议题又重新再给它带一带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词啊，我一直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日本的今年的这个词是轮， 嗯， 年轮的 轮，哦，年轮的轮， 哎，年轮的轮，非常的，你看又是清水大和尚这么一个拿毛笔在那边，哎，非常有禅意。他说是什么呢？这个轮啊，在这一年，比如说日本有这个日本足球队这个征战，然后呢，这个日本申奥又成功了，这样的意思，他说代表了人类进入了宇宙还是时间的下一轮。当时就说了，我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就没有怎么太明白这个事情。 虚无，哎，倒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就可以参照一下，咱们中国不是一直都非常在意外国人是怎么看的吗？就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看词典，尤其是牛津的词典，他们会收录哪些今年哈，就是有中文渊源的一些英文的词语，土豪，他们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在外媒有一些媒体他们都是引用过的，大妈，还有一个词城管 啊，城管， 所以这些词语也许哈，你说官方我不知道是不是喜欢这词被收录，因为你一提到这些词语的话，它会带上一些情感的色彩，比如说提到城管，大概不很少有人会觉得它是我们刚才说的正面的正能量的词语， 没错， 一般都会引发一些大家不太好的联想， 是， 包括之前发生 的这个就像这，我觉得英文世界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微博这个词，微博这个词你注意到现在在大部分的英文报道里面它直接会用微博的拼音，因为你很难用其他任何一个英文词来解释这个东西，包括城管在国外很难找到一个对照物，而且你不管你把它说，你说是城市管理人员，你这样一翻呢，你就跟这个中文的这个意思其实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些词语它都是要放在中国特定的一个语境之下，才有能够理解中国人他理解当中的含义啊。但是说现在，排名关键词，每一个媒体每一个这个所谓的权威的机构都有不同的一些排行，所以也不尽然能够把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热词给全部的串起来，倒是呢它给咱们一个参照，就这一年你看很快又过去了，到底中间发生了哪些大事，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梳理， 算是年终的一个复习提纲哈。好，那在我们这个讨论一下今年的年终关键字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美国最近出了一桩事情，一位印度的外交官驻纽约的副总领事呢，在美国是被警察拘捕，在这过程中还遭到了脱衣搜身的这么一个待遇，在印度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 没错，那现在看到印度方面反应也是非常的激烈哈，就是看到各大媒 体呢都是用了报复这样一个字眼来总结印度目前的一个反对的方式，就包括美国驻印度的使领馆要被下令说上报你们的薪酬，还让这个访印度的美国议员呢是连吃了几个闭门羹，因为在17号的时候呢，印度的下议院的两名领袖就取消了跟来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的会见，也包括呢美国驻印度的外交官的特权也被剥夺，这个特权比如说他们有些特殊的身份证件呢能够使用一些机场的外交特别通道啊，就因为这个事全部给停止了。还有一个也大家比较摸不着头脑的，就是说印度呢警方他们拆除美国驻印度使馆门口为保护使馆而设的混凝土的路障，把这个全部给拆了，因为它阻碍交通，理由是 这个让人觉得很有点奇怪这个安排。大家知道在很多美国的使馆海外使馆，特别是我相信印度啊巴基斯坦啊或者阿富汗的这个使馆都是重兵把守的，主要就是怕这个恐怖袭击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警方通常会设置一些水泥的这个路障，它为的是让你这个汽车不能够一直线的冲向大使馆的这个门口。现在印度警方把这个水泥石墩给撤了，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恐怖分子你们来吧？所以我不太明白。 是，所以这些招数哈，大家来理解一下，也请大家发表意见，觉得哎，是不是印度方面这样的一个抗争方式有没有一点过于激烈的感觉？你赞同这样的抗议的方式吗？甚至有一些极端的说法，说应该是以牙还牙，让美国的外交官也要遭遇这种脱身的脱衣的这样一个搜查。 是，好， 说说 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36，手机用户凤凰 FM 已经 call in 的功能。好，谢谢 Cathy。 好，谢谢。 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印度的驻纽约副总领事哈，这位女外交官呢是在纽约涉嫌因为虚报自己家佣人的薪酬，而且呢涉嫌做了假口供被警方拘捕。那在拘捕的这个过程中，不但是当街的拘捕，而且还对他进行了脱衣的搜查。香港媒体还有一个补充报道，就是我发现这个港媒比较关心这样的这个细节，对他进行了这个通柜哈，这个通柜的检查，也就是检查这个体腔内有没有藏匿这个特别的物品哈，这个相信是警方的一种例行的程序，但是放在一位女性，印度女性还是印度的女外交官身上，这个就引发了纠纷了。目前呢，这个印度外交部长是宣布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位女外交官带回印度来，并且已经启动了一连串的外交的报复手段，停止美国使馆的这个免税进口的酒啊、食品啊，撤销了使馆外面的这个水泥路障啊，还包括取消了一些这个外交的礼遇啊，等等等等。大家怎么样评价这样的一个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外交纠纷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36，你怎么看待印度方面现在的几招的报复的手段？你觉得他们的反应有没有一种过激的感觉？好，首先听到的第一位是沈阳的 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孙先生，您怎么看印度跟美国的这一场纠纷？ 我觉得是一个辩证关系哈。第一个，如果拿美国的法律来适应于所有的这个标准的话，我想这个美国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我怀疑你身上有什么有什么，那我对其他人都是这样来做的，所以我对于你的人员，我做出这样的一个我们国内的就是美国国内的一种法律的处罚，我想这个包括警察都是无可厚非的。第二个，那么这个人他本身呢是一定的外交人员，他本身是有公职的，有公职的意味着他是代表他国家在那边生活和居住，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要通过外交的手段来寻求解决。那么在没有得到外交手段的这个介入情况下，那么对这人强行进行一个搜身，包括关在一个和其他的犯罪分子嫌疑人关在一起的话，我想这有悖于国际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准则。那么第二方面，那么对于印度方面的一个反应来讲，我想无可厚非。那么如果试想啊，如果是一个美国的外交官， 他们在别的国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要这样的一个处境的话，那么那个国家，那你难道能要求美国人不做任何的反应和举动吗？我想这个特不正常，美国人一样会，而且比他还要甚啊。那么我想这样的事情出现，只能是标准美国的法律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第二个，美国是不是尊重其他国家的这种公交外交人员的这种一个尊重的一个法则啊？不要套用所有的模式为你来服务，而你不要考虑，你从来不考虑对方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对美国一个很好的回击。 是，谢谢沈翔的孙先生，非常的全面哈。紧接着来听到上海 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杨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要理性的去分析了，就是可能不同层次的分析，比如说他到底是不是违法，可能他有那个触犯他们劳工法这块的话，那就应该依照那个法律去做相应的一些那个判决了。 嗯， 对，我是这么觉得。 还是关键看他有没有违法。 嗯， 对，看他有没有违法。当然按照那个什么，如果印度说是外交豁免权的话，那我看那个新闻也提到，那个美国就认为他那部分并不适用于那个豁免，就是劳工法涉及的。所以美国作为一个那个就事论事法治的国家的话，可能跟印度这种国家种姓制度比较强啊，这种观念比较强，可能会有点冲突了。 嗯， 我觉得既然在美国的话，就应该尊重那个遵守美国的法律了。 嗯， 是 好， 尽管是有， 谢谢， 也可能是有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在美国应该是尊重当地的法律。好，接下来是 厦门 的卢先生。 卢先生， 卢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印度现在的反应过激吗？ 我认为没有过激啊。 嗯， 应该也要给美国那一个有一点颜色看看，他老是以为他们多厉害啊，他自己的一些意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嗯，好，谢谢哈。厦门的卢先生认为这个就是印度要给一点颜色瞧瞧，要注意反击的。 美国现在他们国务院的发言人哈夫就说，这其实是一起孤立的事情，也不希望真的是影响印美两国的双边关系。 是啊，纽约的警察部门有的时候干的事情，美国国务院也不一定完全的第一时间都能够掌握。 好，看一下 香港的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你好， 哎，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印度的外交官在美国遭遇的这个待遇？ 因为我看呢，美国人他做个事情，他做的道理没有道理啊。 嗯，您觉得他没有道理？ 因为他人家是女人，还有人家是一个属于那个怎么样讲啊？ 外交官，嗯。 他有什么问题他应该有经过法律有什么经济合作他可以做一模式，他现在他就是经济他们的警察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 嗯，好， 谢 谢钱先生。好， 应该考虑到这位外交官的身份问题，寻求更合适的方法和手段。 杭州 的 金小 姐， 金小姐你好， 您认同印度现在的抗议的手段吗？ 我觉得可能应该用更缓和一点的吧手段。然后其实在美国进行拘捕那个之前，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先考虑到印度的国家的一些特定的信仰问题，所以说他采取的那个手段就应该更为稳妥一点。那我网上有看到说他们好像有就是那当地的法警局好像有四种方法可以进行搜身的嘛，所以他应该就是更用合适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应该要检讨一下， 双方都有错，都应该承担责任。 要检讨一下。最后是来自山东的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喂，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 我的看法呢，就是以人权、尊严和平等作为题材，组织印度的美女团体呢，向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呢，可以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来宣示妇女权利的权利和尊严的这种。侵犯 一定得是美女吗？ 当然了，妇女团体它包括美女在内的。因为它这种情况的话，涉及到性侵问题嘛，所以说那么就要求他们进行一个赔偿和道歉，按照国际法啊，甚至于 像媒体，像是这种你们凤凰媒体这里全球性的媒体可以展开这方面的一个呼吁，就是呼吁这个尊妇女的这个权利和尊严的问题啊，现在遭到这种就是侵犯，对吧？ 对， 这样进行一个宣誓，甚至于也可以要求，像印度的官方可以要求这个联合国像潘基文啊，进行一下呼吁这种情况，因为美国也是属于世界级的大国了，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令人想不到的。 好，谢谢关先生的意见哈。最后这个补充一点信息，这位印度外交官涉嫌的问题呢，是虚报了他家里一位佣人的工资，把他给报高了。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啊，你必须要合理的对待你家的这个家庭的帮工啊，工资不可以太低。因此呢，这个印度外交官选择报了一个账面上的收入，实际给他的收入呢就只有三分之一，因此导致了一个纠纷，就涉嫌伪造信息了。 所以这位外交官可以说他的自己的做法也是有硬伤的。当然美方呢，他的方式能不能更加缓和一点，更加人性化一点，也是值得商榷和讨论的地方。 好，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打电话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见， 再会。